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国务卿放出挑衅性妄言，竟敢诽谤享有尊严的我国政府一事，25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21号，美国国务卿克里竟敢指责我国说什么是个非法不合法的政府等。克里自从戴上国务卿乌纱帽的第一天起，就恶意重伤我国，说什么是无赖国家，是邪恶巢穴等等。而到了快要摘下那顶乌纱帽的今天，也仍未改掉那个坏习惯，继续恶语相加，指责我国。这只不过是一个由于对朝敌视政策的完全破产而深感绝望的败类所发出的一派胡言。包括克里在内，奥巴马集团简直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强盗集团。他们以不合自己品味为由，在世界各地动用武力颠覆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府，屠杀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如果没有克里之类无知的政治流氓所统治的美国，那么这个世界是早该变得更为平稳好过的。这就是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评价。尽管奥巴马集团百般企图诬陷我国是非法的，但绝对不能摧毁我国依靠一心团结的威力和强大无比的国力，向全世界彰显尊严和威仪的战略定位。不管克里怎么说，但我们将沿着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奋勇前进。